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影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。走出来，在我广袤的蓝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听雨夜牵挂，只想更早相见，分享浮世无华，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。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，阳光下我们心系着落叶的芬芳，我们心系着